第27集，术士的诞生。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了圣山脚下，杜龙潭给他信任的士卒发出了消息，并且收到回应，确认元素之灵的确回绝了他们的萨满。而来自噬骨氏族的一条消息尤其令人悲痛，他们的一支小队在与德莱尼作战时全军覆没，而其中的原因在几天之后，当一名并未参战的萨满试图治疗一名生病儿童时才被发现。现在他们来了，氏族首领们和他们的萨满们，他们前来与奈奥祖会面，并要求他做出解释。奈奥祖出来迎接他们，他挥舞着双手要求他们静下来。杜龙坦皱起了眉头，奈奥祖离他这么远，他只能看到一个小点，但他却能清楚地听到奈奥祖的声音。他知道通常奈奥祖都会请求微风来传递他的话语，好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然而如果确实元素之灵们都拒绝了萨满，他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和德拉卡对视了一眼，但两人都没出声。 我明白你们今天为何而来。的确，元素们不再回应萨满们的请求。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发现这一点之后，便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但并非如此。我们所做的是在获取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力量。我的学徒高贵的古尔丹已经掌握了这种力量，我让他来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诸位可能很难接受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切，但我相信当我的人民面对一个能够使我们变强的机会时，不会如此狭隘。正如我们惊讶而充满敬畏地发现，除了先祖之魂与元素之灵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强大的存在。我们也发现了在与元素沟通之外其他驾驭法术的方式。这种能量并非以请求、恳求与祈求为基础，这种能量会因为我们足够强大而接受我们的要求，从而出现。当这种能量出现时，我们还能够控制它，我们可以强迫这种能量服从于我们，屈从于我们的意志，而非让我们服从于它。德雷克塔尔，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你，在那场战斗中，杜龙坦和我们萨满一直在遵照先祖之魂的指引做事。元素之灵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我们？而先祖之魂又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是的，是的，但我们获得了那位将我们庇护于他羽翼下美丽的存在所允诺的力量。我已经学会了，如同这几位高贵的萨满一样。 他们都是黑蛇兽人。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他们所学的将被教授给每一位愿意接受指导的萨满。现在请跟我到我们举办科什哈格节的空地上来。从我们有记忆起，科什哈格节就在这里举行了。我会让他们展示一下他们那些可怕的技能。 杜龙坦，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 杜龙坦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 他知道自己承担着双狼氏族人民的幸福，他自己在奈奥族或者现在很可能是古尔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果这两位萨满中的任何一位想要败坏他或者双狼氏族的名声，现在可比过去要容易得多。现在各个氏族都明确关注他们的团结，如果双狼氏族被流放或者以任何一种方式脱离部落，都是杜隆坦不愿意看到的。就他自己而言并无所谓，但他不能容忍他的氏族遭受苦难。他们很快抵达了那片几代人曾经举办过科什哈格祭的河谷。杜隆坦的脚踏上神圣的地面时，他感到自己微微放松了下来，无数回忆瞬间浮起，他露出了微笑。他回想起那个夜晚，他和奥格瑞姆都将传统抛在脑后，去偷听那些大人们谈话，以及他们听到那些谈话时有多失望。他还想起了第一次看到将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的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田野中狩猎，想起了自己在火堆边随着鼓声起舞，还想起了自己向着月亮吟咏的情景。他想，只要他的人民还能拥有这些，那么一切就都还好。杜隆坦这么想着，然后看向兽人们通常跳舞的地方，那里支起了一顶小帐篷，他想知道这顶帐篷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和德拉卡在离帐篷几码远的地方停下了，他们猜那是展示的一部分，其他人也随他们停下。随着兽人们渐渐聚拢，阳光越发明亮，杜隆坦发现今天来的大多数氏族酋长和他们的萨满，所以这里并不会像节日时那么拥挤。古尔丹等着所有人都聚集过来，然后大步走向那顶帐篷，那些学会了这种神秘新魔法的萨满们紧随其后，他们的步履中都带着自信与骄傲。古尔丹在帐篷前停下了，招手示意几名黑石战士过来，那些战士们踏前几步，立定待命。正在此时，风向突然变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飘进了杜隆坦的鼻子里，他的眼睛突然瞪大。帐篷里是德莱尼人，周围的交头接耳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闻到这股气味的。这个时候，古尔丹对那几名战士点了点头，他们走进帐篷中，待了一小会儿，八名手被紧紧绑住的德莱尼从帐篷中被带了出来。他们的脸被打肿了，嘴里塞上了破布，鲜血沾满了他们的皮肤和所剩无几的衣物。杜隆坦瞪着他们，怒火在心头涌起。在兵刃相交时杀死一名敌人是一回事，屠杀无助的俘虏则是另一回事。他张开嘴，但是突然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臂，阻止了他即将讲出口的话。他愤怒地抬着头，看到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冷静的灰色双眼。 你早就知道，小声点儿。是的，我知道，当我们抓住那些德莱尼人的时候，我也在这，这不是兽人的行事之道。现在是了，这令人悲伤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我们会经常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杀死德莱尼人，而非折磨他们。 杜隆坦瞪着他的老朋友，奥格瑞姆和他对视了一会儿，然后脸一红，转开了视线。杜隆坦感到自己的愤怒平息了一些，至少奥格瑞姆明白这是怎样的暴行，但他也无能为力。他是黑手的副手，他宣誓效忠他的酋长，像杜隆坦一样，他也担负着对其他人不可逃避的责任。杜隆坦这辈子第一次希望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氏族成员。他低头看向德拉卡，德拉卡先盯着杜隆坦，然后盯着奥格瑞姆，接着杜隆坦看到悲伤与顺从在他脸上闪过，他低下了头。 安静点， 当黑石氏族利用我即将与你们分享的力量战斗时，他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甚至还能抓到几名俘虏。这些俘虏将替我向你们展示这些新的法术的力量。 古尔丹冲排在第一个的黑石萨满点点头，这名女萨满向他深鞠一躬，她看上去稍微有些紧张。只见他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一阵狂风般的声音灌进杜龙潭的耳中，一个紫色的图案出现在萨满脚下，环绕着他。在他头上，一个紫色方块缓缓转动。突然，一个尖叫着的矮小怪物出现在他脚边。这个怪物雀跃着，眼中闪着红光，他仿佛在笑，露出细小但尖锐的牙齿。杜龙坦听到了人们的低语和恐惧的嘶声。